失意时，爱上星星。谁人在摇曳，曾为我再照明。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。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。默然如他那眼睛。

却有点胆怯。

想变得真实，未来的路只愿有你与我共度。有多累有多苦有多远我都不在乎。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江山演唱的《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》，吴宗宪带出的《为什么》。 执着也已融化掉。我不愿分享你唇边不自然的微笑，去爱他，去爱他，去爱他。我情愿自己走回家。谢谢你最后的一束花，让感情变化，只能把真心仔细收好。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。

回头，也认真混荡悠，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唱错你不懂，你还笑你不懂我的事。Oh yeah， 我想他，想他，只想他，都不愿说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